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啊！感谢主俾我有机会嚟到本教会，一起嚟到去学习，一起嚟到分享上帝嘅话语。我好唔好？我哋攞出我哋嘅有圣经，或者可能你有手提，或者可能你有我哋一起嚟到去将一段嘅圣经嚟到去读一次，好吗？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至到二十七节。预备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和仁义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听道，不要单单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察看那全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这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食。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存自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怀，求上帝，求耶稣基督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耳朵是能够真是受教。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求真理的圣灵来到对我们的心说话，帮助我们在一个的时代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你，活出我们所信的这一个信仰来。主，多谢你自己的恩典，你掌管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最近呢就我看了一本书，一本书呢就是一位福音派的神学家所写的一本书，叫做丢人现眼的福音派。我们都是一群信耶稣的人，都是称为一个福音派的人。这本书呢他讨论一个主题呢，讨论一个主题呢，就话呢，佢话呢why Christian living just like rest of the world， 即係基督徒同埋信耶稣嘅人同唔信耶稣嘅人个生活係冇咩分别嘅。嗱，一本书，即係一个嘅主题，对我自己呢一个传道人嚟讲，即係我对我自己今日呢堂嘅信息係俾我自己嘅。我讲圣经，我传福音，我的生活，我所讲的和我活出来的东西，活出来的生活是不是相称的？人家有没有从我的生命里面看见耶稣基督？这个呢，就因为最近呢，我们先头斯文弟兄都有讲到，我们来紧这个礼拜四就有一个 iShare， 就想在唐人街里面，因为舞会是在唐人街，在唐人街里面呢，来到去，因为呢刚刚庆祝了100周年，是不是100年来在唐人街里面，我发觉呢，就是呢，其实我们的街坊我们都不认识的，他又不认识教会，教会又不认识他，即是好像什么，即是脱节了。咁我喺计划一个嘅短宣呢一个 iShare 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已经计划咗㗎喇，但係我哋到礼拜四再即係礼拜二嚟到去咩，我发觉呢一个好似 少做啲嘢。咁我哋先头佢都报告咗，我哋今次咧就系喺唐人街里面逐家逐户去。乜嘢宗教会逐家逐户噶拍门噶？摩门教啊嘛，系咪？摩门教嘅人逐家逐户，点解我哋福音派嘅人唔可以逐家逐户去嚟到去咩啊？去传扬，去话俾人知道耶稣爱佢哋啊！所以呢本书咧就即系讲到一个基督徒信咗耶稣嘅人，同一个唔信耶稣嘅人个生活系冇咩两样嘅，一样系离婚，一样系婚外情，一样系婚前性行为，一样系偏待人，睇唔起嗰啲穷人，或者咧啲富人就嚟到睇得起，系咪有咁样嘅现象啊？呢本雅各，我好少讲雅各书，我系唔讲雅各书。点解唔讲雅各书呢？因为雅各书讲亲咧，即系咩啊？即系好似闹人咁啊！但系我都祈祷，我话上帝，我第一次嚟你哋呢一度嚟到分享信息，我话神啊，你要我喺 CCOC North 要讲啲咩信息？佢就雅各书啦，咁我就系配俾雅各书啦。我都其实我话俾你听，呢一本信息唔系俾你哋，系俾我嘅。OK， 所以用呢一个咁样嘅心态嚟到去听，即系我唔系闹你，好嘛？咁样样咧嚟到去听呢一个嘅雅各书，即系呢一段圣经。好，我哋一齐嚟到打开呢一卷嘅书信，即系呢一卷嘅书吓，雅各书。这一段的圣经有几个字我们特别要留意的。OK， 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知道，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知道那两个字，如果你是你的圣经就是什么，拿个红笔把它将它圈一个大圈。知道这个字呢，因为这一本雅各书知道啲乜嘢嘢咧？雅各喺度话俾我哋知道咧，要知道啲乜嘢嘢。当时嘅读者要知道啲乜嘢嘢，因为当时嘅读者咧系边一班人咧？系信耶稣嘅犹太教人，即系犹太人。因为咧一章一节咧话俾我哋知道啦，系咪？佢哋雅各主嘅弟弟写呢一卷书俾散居喺十二个支派嘅犹太人。即系换句话讲，佢系信咗耶稣，佢散居喺唔同嘅地方，可能咧做生意，可能系移民去到边度嘅地方。等于今日我哋 CCOC North 嘅人系嚟自世界唔同各个嘅地方，移居系喺呢度，聚居系喺呢度。现今呢一个嘅犹太人嘅即系雅各一个领袖，呢一个嘅嚟到去写一封信嚟到去鼓励佢哋。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在逼迫，在信仰受到冲击的时候，所以他呢就写一封信来到去勉励在患难是受苦是那个信仰遇到冲击的这一班的信徒。在这里呢知道他很明显的这里告诉读者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们已经知道。知道啲乜嘢啊？你知道咧？嗱，呢一班系犹太嘅基督徒，系神嘅选民，系上帝已经将律法俾咗佢哋，赐咗俾佢哋，佢哋已经有咗神嘅话语，系啊，啱唔啱啊？佢哋系咪有神嘅话语喺嗰度啊？因为上帝已经俾咗佢哋神嘅话语噶嘛，写咗，起码最低嚟讲系摩西，即系旧约嘅圣经俾咗佢，系咪？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知道神的律法，知道上帝给他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话语。但是日久，即是好像即是去了不同的地方居住的时候，被当时的世俗啊已经什么土化了他。唔记得上帝嘅话语，冇将上帝嘅话语嚟到去活出嚟。点解呢？因为喺呢卷书里面咧，佢哋发生咩事情呢？知道有重富轻贫，有彼此批评论断，有 在那个患难的当中，他们经不起那个信仰的冲击跌倒，他们祈祷怀疑，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在一卷书里面，所以雅各来到去写一本书来到去勉励他们。嗱，依一個知道依兩個字咧，明顯咧係講翻十八節嗰度。佢話嗱，十八節點樣講？佢話他就係上帝按自己嘅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即係話俾你知道，你知道依一樣嘢，就係你嘅生命從邊度嚟？有兩樣嘢，你嘅生命邊個俾你嘅？係上帝依度話俾你知道，上帝用神的道、神的话语来到去生了我们。还有两样东西你要知道的，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你的处境是怎样，你是知道，但是呢，你知道这些的处境、这些的难处、处在这些信仰的冲击的目的是什么东西？目的是什么东西呢？嗱，依度咧，依一个前文咧就已经讲咗好清楚，十二节，你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嘅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嘅人。所以换句话讲咧，你知道你嘅生命系从边度，即系边个俾咗你？你而家你嘅人生嘅目标系点样样？知道这一个字非常重要。为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字，就是跟着下去那个但字。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停，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呢，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但字是什么呢？是连接上文和下文的一个的重要的字眼，是知道是不够的。知道在患难当中应该有喜乐，第一章上面讲到，知道在困难的时候要祈祷，要什么？祈祷是不要疑惑的，你是知道。Okay? 知道什么东西呢？知道还有知道呢，就是在试探的时候，受到试炼的时候呢，要忍耐，要忍耐到底，这些你都知道。但是知和行是两码事来的。所以这里告诉他知道呢，但你是知道了，但是呢仍然要不断的听，不断的领受，不断的来到行出来。这个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主要的内容。好，我们来到去，一起来到去，从听道到行道，即是从这一度啦，耳仔到心，心到脚，其实不是很远的地方，但是呢很难，是不是很难来到去什么？你听完很难入到个心，心很难呢就将它什么神的话语听了的东西来到去付诸行动。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是不是听了很多，但是行出来的时候是很困难啊？是不是啊？ OK， 我刚刚昨天就在妇女会来到分享信息，我跟她讲圣灵的果子，讲到良善。那讲到良善的时候呢，我就即是讲完什么叫良善，谁是良善，即是我们为什么要良善，怎样操练良善。咁跟住咧，我就话分享，我就叫佢哋分组分享。分享点样分享呢？就系话你每一个人喺呢个小组里面，点样样嚟到去将呢一个良善嘅圣灵果子可以活出嚟？我原来呢个好难嘅，当佢对佢哋嚟讲，即系花咗几多时间？半个钟头，净系谂一样嘢可以行嘅嘢，原来系咁难嘅。叫他很具体的话，就是要有一样东西行出来的，他原来想不到的，这么困难的。原来这个就是这里呢来到去什么的。好，这个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大纲。 又听道道行道。这里告诉我们知道，第一要听，要敏锐的听，要入心的听，要有听，要听得入去，要听是为自己听，不是为别人听。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是听到是为其他人听的，你知不知道？我有一个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的时候，跟着有一对夫妇就走过来，他说：哎呀，宋姑娘，你讲得好好啊，这样啊，即是赞咩？可惜呢，可惜我的奶奶没来呢。原来他听到是为他奶奶而听到的。或者可能呢，你今天听到的时候，可能想起，哇，他没有来，这个道是给他，因为他没有做。可能你在想着，哎，这个道不是给我的。我希望呢，即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呢，我们听到是为自己而听的，因为上帝的话语来到是什么？来到是入在你的心，是对你讲的，不是对其他人讲，是对我自己讲。上帝的话语，今天你说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有些什么东西今天你要对我讲说话。这个是听，听是嗱，依、这、一个下一张好吗？再下一张，听唔系讲到嗰个速度嘅问题，系讲到个心态嘅问题，即系快快，唔系话哦，我真系好快好快好快咁去听。嗱，有四种咧听到嘅人 ，OK？ 边四种听到嘅人咧？有一种嘅听到嘅人咧，可能咧就系咩啊？好慢慢的听，他又慢慢的来到去什么忘记，是不是？慢慢的听，慢慢的忘记，跟着第二种慢慢的听，快快的忘记，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快快的听，跟着就慢慢的忘记，快快的听，快快的忘记，有没有什么？你是什么？你是不是快快的听，然后快快的忘啊？所以呢，这里呢，吕振中译本呢就有一个好咩，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知道要明白的，各人要敏而听，不要急而讲，不要急而发怒。这个译本呢，他说我们的耳朵要咩啊，要敏锐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声音要跟你讲的，讲上帝要叫你讲的，即是要听的东西。好，另外呢，跟住有咩呢？唔好问，即係慢慢嘅讲嘢，即係讲嘢呢係好咩嘅。讲嘢呢，因为我係鍾意讲嘢嘅人。讲嘢嘅人呢，讲多就咩呀？错多，係咪呀？有时候呢讲嘢呢，有时有时可能呢讲出去嘅话语呢，令到人伤害，或者讲错，即系啲说话令到人听得唔系好顺耳嘅。嗱，我当时嘅我深信咧，喺雅各点解佢会要用呢一个嘅嚟到去提醒当时嘅读者咧？可能即系当时嘅读者咧，即系听完即系讲道之后，或者可能咧听完上帝嘅话语之后咧，就咩啊？就唔经思考嘅时候就随意来到去批评，因为呢雅各书系咁样，佢话你哋中间有论断批评嘅事情，有斗殴嘅事情，所以呢雅各就话你哋讲嘅时候呢要慢慢地讲，要唔好随意来到去讲，听完之后要经过消化，要三思再讲，因为呢箴言话呢言语暴躁，即系急躁嘅人呢系冇智慧嘅。当我们讲的时候要慢慢的讲过先。有一个牧师，我不讲他的名字，你们一定认识的那个牧师，这样在一个教会他讲道，讲完道牧师就去餐馆订了一个餐，订餐嘛，是不是订了餐，跟着他就出 去买一些杂货，这样回来要买那个，就是拿那个餐。那你知道他崇拜了之后，不是很多间餐馆的，是只有几间餐馆的，会有去哪里啊？ 完咗崇拜，你哋去边度啊？去食嘢。去个餐馆嘅时候咧，一牧师讲讲讲完道，跟住咧就咩啦？会友咧就去晒几个餐馆嚟食嘢，系啱啱个餐馆就有一围，哇，好大围嘅，系个教会嘅咩嘅会友。哇！喺度咧讲到个牧师，依度唔啱，嗰度唔啱，应该系咁样样，应该系咁样讲。牧师喺嗰度俾紧钱啊！牧师好唔好意思，牧师好叹息啊！原来即系佢喺度讲紧牧师，批评紧牧师讲得点样样。我哋要小心我哋嘅言语，我哋呢度话要多接受，少批评，多输入，少论断。呢一个咧系雅各咧嚟到提醒我哋嘅。跟住落去，慢慢嘅发怒，因为咧有好多时候咧，因为嗱，我今日讲到吓，今日讲呢一篇嘅信息，我话啦，我系为我自己讲嘅，唔系为你讲。可能咧有啲嘢，可能咧讲中你嘅时候咧，未必咩啊，唔好嬲我好嘛。嗱，因为咧。是咁样样嘅，慢慢嘅动怒，唔好咩啊，即系一下就咩啊，嚟到去一下就反应，慢慢嘅动怒 ，OK， 谂过，反省过，系我系咪咁样样咧？上帝圣灵喺你心中，如果你真系咧，上帝嘅话语进入你嘅心中嘅时候，佢会为罪、为义、为审判咩啊，使你良心责备，系你系我里面系需要改更新嘅。我今日咧，今年咧，我哋教会即系阿 min 话复堂吓，即系我哋嘅主题系叫做圣洁上帝、圣洁子民。咁有一日咧，就即系讲圣洁子民啦，梗系要讲你嘅生活要圣洁，系咪啊？即系点样嚟到活出圣洁嘅生活，系嘛？你都知道咧，现今我哋嘅咁我讲圣洁嘅子民，讲完嘅时候，讲完到都冇20分钟，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啦。是一个后生仔，嚟到 email 俾我嘅，即系话我噶。佢话点解我要讲佢？因为圣洁，因为今个时代嘅真系年青人就咩啊？我哋要唔好话年青人啊，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咩啊？活出耶稣基督嗰个圣洁。因为你嘅主，你哋个 slogan 啊，你个 slogan 就系咩啊？要更将神，然之后喺呢个时代嚟到影响，系咪？我睇见一个真系好好嘅一个 slogan，OK？、Okay? 我讲圣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咧真系我哋行为唔圣洁，我哋生活唔圣洁，因为我哋仍然喺色情嘅里面，仍然喺好多真系一啲唔洁净嘅行为嘅当中。佢闹我，佢话我点解你要讲我？佢以为有人打报告啊！这个不是在上帝的话语来到去什么来给你去反省自己。所以听到不是为别人听到，是为你自己，上帝要感动你。不要慢，就是要慢慢的动怒，因为怒气不能够带来合神心意的行为。这一样东西是好，就是好什么的。好，我们下一章，我们要快一点了。听完道的时候呢，就要什么？要将佢将呢一度入咗去嚟呢一度喺心里面，要将放喺嗰个心里面。嗱，呢度点样讲咧？雅各系点样讲咧？二十一节话：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嘅污秽和仁义嘅邪恶，要温柔嘅心嚟到去领受那所栽种嘅道。呢一个道能够救我哋嘅灵魂嘅道。所以咧，呢度有两个字，有雅各喺度提到两个嘅方法。当我哋去传道，即系我将个神嘅话语传喺心里面嘅时候，有两种嘅方法，有两个嘅方法。第一就系消结嘅方法。方法呢一个方法系咩咧？首先要除去，即系弃绝呢一啲咩啊？弃绝咩啊？弃绝一啲唔洁净、污秽、邪恶嘅事情。我哋都有心里面有时咧，嗱呢度讲到咩啊？邪恶嘅事情。另外咧，第二种方法，你除去洁净我哋嘅时候咧，就咩啊？嚟到去将神嘅话语嚟到接受过嚟，系一个心态嘅问题。我哋嘅接受，你每一日每一个礼拜听到，或者每一个嘅你读圣经， 这里说领受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心态，心态很重要。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撒母耳，主啊请说，仆人静听，请说，对我讲说话，要什么来到 receive welcome 上帝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两个的方法，要除去，要领受，领受重要什么呢？将它藏在心里面，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要将上帝的话语摆在等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次港九培灵会呢，讲完呢就讲，他挑战弟兄姊妹在香港，他就说呢，讲完就说呢， No Bible, No Breakfast, No Bible, No Sleep, 即是夜晚，即是不去床，不睡觉，即不读神的话语，即没有神的话语，即 不读神的话语，我就不吃早餐。即意思即是什么？你吃了，你读了神的话语，吃了灵粮，然后先吃你的生命需，即是你肉身需要的东西。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渴慕的心来到去领受，饥渴的心来到去领受，来到好像六渴慕溪水那样。渴慕读完之后呢，要反复的思想。哪一个人圣经里面呢，当神的话，天使跟他讲嘢，他可以呢讲完之后呢他反复思想的，记不记得哪个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天使跟他讲，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你已经同与你同在。玛利亚觉得很愕然，哎呀，怎样这样来到问我的安呢？跟住呢就玛利亚做什么？反复思想神的话语，为什么这样问安呢？然之后什么？玛利亚即是天使再跟他讲，不要怕，因为神已经，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你要叫他，给他起名叫做耶稣。玛利亚就是反复思想神的话语的人。我们听到有很多种，很多种听到的，我先头讲了那些听到的人，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种的心田。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有多少种田地啊？心田啊，有四种是吗？最后一种呢就是什么？心里面是什么？好，即是种子撒落去的时候，说是一个好土的里面，有没有果效啊？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来，是不是？我不知道你的心栽种上帝的话，传记上帝的话，是现在的光景是怎样的。弟兄姊妹，我不是骂你，是我说我给我自己听嘛，是吗？我自己反省。玛利亚她是一个反复将上帝的话语来到思想，带来一个顺服。你听完很多，所以呢有人形容呢，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是头大脚无力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啊？我们听了很多，在这里没有入到这里，更加没有这里，从这里来到在脚里面来到走出来。所以听从即是你顺服的一个，什么叫听完上帝话叫你，你要改，不知道你改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不同，或者可能改你的脾气，或者你不够爱心，或者你有很多不同的，上帝已经告诉你，你知道了，但是你不信服。不信服就是什么？你不会做的。等于好像现在现今的，你的小朋友 你小朋友，你煮啊，哇，身汗身碎身汗咧，已经煮好晚饭啦，或者煮好即系一晚饭啦。你话阿 B 啊，你食饭啦，已经准备好晒啦，快嚟食饭，落嚟落嚟，你食饭。跟住佢就话哦，佢仍然喺度咩啊？佢有冇听见啊？佢听咗，佢有冇行动啊？佢冇，因为。佢覺得依一樣嘢，我而家現今我喺度玩，或者我喺度嘅時候咧，嗰啲嘢仲重要過，即係你講嗰啲嘢。今日就係、是，我哋今日依度算聖經話俾我哋知道，雅各喺度話俾我哋知道，佢話你哋要聽到，你哋要行道，聽到行道係一個命令嚟嘅。依度嗱，依段聖經有三個命令嘅詞，即係詞語。雅各书约有108节圣经，有50多个命令句。命令句的意思即是说咧，就咩啊？你要做的，神命令你要去做的。嗱，呢段圣经有三个，你要听，你要行，你要领受。嗱，呢啲系命令句嚟嘅，即系你同我咧要咩啊？听完之后就要信服，要去做。咁样样啫嘛，佢话咧信服去做咧，一个人系蒙福嘅，必然蒙福啊，系肯定蒙福嘅。所以咧，玛利亚先同我哋讲，佢听完天使话俾佢知道，你要怀孕生子，你要叫佢起名叫耶稣。玛利亚有冇信服啊？佢回答天使话：我是主嘅使女，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喺我身上。一个听从信而又信服的人，他带出来就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他必然行上帝指示他要做的事。最后一样东西，你听，听是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听，诚实的心去听，去用一个好好的听，是为自己听，将听完之后，求上帝来到去帮助你，将这个的话语等在你的生命里面，反复的思想，昼夜来到去思想，来到怎样样来到去什么，来到去改善我自己的生命，然之后什么，付诸于行动。你要行，他说你听到而不行到，这里有两种听到，就是两种的人。雅各提咗两种嘅人，23、24节，佢话听到而唔行到嘅人，就好似咧，即系照着镜子睇自己嘅面貌，看见走后，随即就唔记得啦。你知唔知今日你有冇睇，有冇照镜啊？有冇啊？照咗几多次啊？你知唔知我哋姊妹咧最中意照镜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我就中意照镜噶，系嘛？你照镜嘅目的系做咩啊？照镜嘅目的系做咩啊？话系咁啊！衬唔衬啊嘛，系嘛？有冇啲污秽嘅嘢？有冇啲咩嘢唔妥当噶嘛？系咪？照镜嘅本身嘅目的就系咁样样啊嘛，系嘛？成日照添，你去厕所又照，系咪啊？姊妹系咪啊？真噶喎，唔系呃你话，我唔知道弟兄啊，弟兄我唔知道你吓。但是姊妹，我一个姊妹，我成日都咩啊？要睇下去厕所就要望下自己吓，整唔整齐系嘛？照镜嘅目的就系睇睇我自己系唔系端庄，系唔系 appropriate 作？我有冇一啲嘢唔整洁嘅嘢，污糟嘅嘢？其实睇圣经，你听到我话唔系为其他人听，系为自己听。是上帝的话语，他的目的是指是什么？要反照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些不正当，或者我们有需要更改，我们需要更新的东西，就是这样。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第二种人呢，他听完之后呢就去行，是反复思想，他不单止听了跟着就忘记了，其实他是什么实在的行出来，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让他去行道的时候必然得福。 嗱，一个咧就系咩啊？去实行，跟住咧佢提咗心，你要点样做？我点样样嚟到去将上帝嘅话语，雅各喺度话俾佢知道，点样样嚟到去实行？听完到啦，我讲完啦，你点样样行？佢有个三个嘅例子俾我哋，我先又讲嗱，我哋咧姊妹咧中意讲嘢多啲嘅。我不知道，即是不是什么，我不是可能是即是 average 啦，不要说什么啦，是不是？不是有些可能弟兄都很喜欢讲嘢嘅，是不是？我们的舌头有时候我们姊妹讲一些嘢，特别夫妻的关系，或者可能呢婆媳的关系，或者好多即是最亲的人的关系，即是没有了那个即是防线的时候，松懈，即至亲嘅人就中意讲乜嘢讲乜嘢噶嘛，系咪？即佢会带嚟好多嘅，所以那个关系嘅冲突同埋利害，同埋嗰个伤害好多。无论你可能系公司里面，系家庭夫妻嘅关系、婆媳嘅关系、弟兄姊妹之间团契嘅关系，我琴日先同嗰啲妇女讲，因为我咧妇女咧好执，你话佢好执着又好执着。因为他很记仇的人，我不知道你啦。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希望我们团契，我们妇女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人踩到你的尾，或者可能呢、那个人呢讲错一句说话得罪了你的时候，可不可以你说我学习良善嘛，喂，起码你的思想 要善，你的口要善，你的行为你行出来要善嘛，喂，学习我们一起做，不要怪那些人好吗？即是起码放低他们好吗？学习这样东西，你今天开始你可以实行去做的，勒住你的舌头，不是叫你不要讲话，有时可以不讲话，不讲话是智慧的，或者可能他们已经骂我面红面绿的时候，或者可能他们发了脾气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可以不讲话，不讲话是一个智慧的。另外二十七节告诉他知道，你什么叫做真正的虔诚？你说虔诚，我们应该要虔诚，虔诚的表现就是这里告诉我知道，除了我们要勒住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要讲一些造就人 的说话，污秽的言语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要随时讲好话，跟着就是什么？你要看顾那些什么？这里雅各提到是孤儿寡妇，为什么要孤儿寡妇啊？因为她没有能力，因为当时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失去那个什么经济的来源，她没有人供应她，没有人养她，所以特别她提到这些孤儿寡妇，我们可能当中有单亲的，或者那些有软弱的人，我们可以照顾她们，即我们可以来帮助她们，来到去什么？为他们祈祷，或者有一些可能身体软弱的，你们可以去什么？去探他们，照顾他们，这些是实践的一个什么？行道的一个机会。最后一样就是说要过圣洁的生活，他这里告诉我们知道，不沾染世俗，即系唔好同流合污啊！唔好俾呢个时代吞咗你自己嘅信仰。即系上帝嘅话语，每一日更新我哋嘅生命，叫我哋能够喺我哋所站嘅岗位，所真系公司里面，真系屋企里面，嚟到去为基督嚟到去作见证。你有冇话？你有冇听过一个？有冇听过咧？你同人哋传福音嘅时候，我就亲耳真系即系我同人嘅传福音。我说呢边个人都信了耶稣了，这样好死不死我讲了一句，边个人都信了耶稣了，这样那个人反应怎样？他说他信了耶稣啊，他去天堂啊，我情愿落地狱啊。有没有这样的听过这样的信息啊？真的。求上帝怜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在言语行为，我们的信心清洁上要作信徒的榜样，我们要作这个时代的榜样。我们要希望我们的耳朵 是灵敏的听，留心的听，每一个礼拜留心听牧师讲的道。有些可能讲完是很好好的讲道，有些可能不是那么好，像我不是那么好的，那你都留心听好吗？咁跟住咧，我哋嘅口里都可以说合宜嘅说话，喺一个嘅群体里面彼此嚟到去造就，喺我哋嘅心常常去让上帝嘅话语藏喺我哋心里面嘅时候，让上帝嘅话语圣灵去管理我哋嘅生命，让我哋能够我哋嘅哇，我哋嘅脾气啊，我哋嘅脾气啊，我哋脾气要温顺嘅，有一个脾气，我哋嘅眼。来到去常常的来到去敏锐上帝的道路，上帝的给我们的话语去察看，去查考，去学习，然后我们的脚是能够行出去，立志将圣经的话语行出来。那在宋朝有一个宋朝有一句说话，讲完我这个我就完了，因为我说过你答三答四我就完下。这样呢，他说呢，孔子之愚满天下，孔子之道未尝行。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又是回到我先头讲，我说我跟我自己讲，我查考圣经，我讲圣经，我行圣经有几多呢？弟兄姊妹，你听了一年52个礼拜，你听了很多道，你有查经班吗？你自己有看圣经吗？你将上帝的话语行出来有多少？我们一起祈祷。